也就是说，其实同步率低的人也可以控制纳米机器人，只是效率非常低而已。你今天指挥它变成一副外敷式装甲，结果它明年才给你变化出来。那还变什么外敷式装甲呀？直接变棺材就行了，人都凉了好吗？不过任小素的同步协调率是零，但他感觉纳米机器人都很听话呀，让干啥就干啥，没有一点延迟。他问道， 那同步协调率特别低是怎么回事？植物人吗？ 有特例，那就是有人成为超凡者后，自我的独立意识会对纳米机器人进行排斥。同步协调率越低，那就说明这个人的自我意识越强。 这话说的任小素一愣，然而很快任小素就反应过来，吴说是在诈他。如果李氏财团已经有这样的研究结果，那他和陈无敌当时一个同步协调零，一个同步协调一，早就被李氏盯上了。呵呵，没想到这胡说还挺狡猾的。不过对于李氏财团派林七他们这样的新手来对付狼群这件事情，任小素仍旧有疑惑。 难道纳米机器人不需要成本吗？他们体内的纳米机器人也很值钱啊。 哎呀，纳米机器人可以回收啊。 胡说平静道， 他们死了，纳米机器人又不会死，等他们真正的精锐部队过来，自然就能将散落在山野里的纳米机器人收回。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任小素无言以对。但他觉得胡说说的也不全对，起码这一批人身上的纳米机器人，李氏怕是回收不成了。苍山白雪隐现在云雾中，林七等人走在山野间，他们通过电台与隔壁哨所的主力部队保持着联系，彼此之间的联动就像是一次军事演习一般。队伍里的主事者正是之前与胡说有过交谈的士兵，而其他人正如胡说所说，都是刚刚加入李氏军队的新人。他们原以为自己进入部队后一定会经历非常严苛的新兵训练，以及接受类似军校式的纳米机器人操作教学，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这些人只是经历了短暂的训练之后，便开始了他们第一次出勤执行任务。当然大家对此并不排斥，毕竟都听说新兵训练有多苦，能不吃那个苦当然是最好了。所有人都没起什么疑心，身份一步登天的喜悦让他们丧失了许多判断力，信息不对等也让他们根本没有判断的机会。林七只以为他们能够有达标的同步协调率，那他们就是特殊的。 周队长，那老头到底是谁啊？ 林七问道。 不该问的不要问， 周队长回答道。 反正不要招惹他就行，整个李氏军队你们最不该招惹的人里，他是其中之一。 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有人问道。周队长想了想说道， 探路。 只见他们其中一人忽然站了出来，他的皮肤中忽然有银色的金属液体渗透出来，最终落在了地面上。转瞬间，那银色的金属液体忽然化作五条银色的小蛇，朝着山中更深处游曳而去。周队长问道， 你的可控范围有多远？ 上次测试的评估是418米。 队员回答道。 行，够用了。 周队长说道， 认真感应周围，保持好距离，不要让纳米机器人超出控制范围导致失控，关键是不要大意了。纳米机器人一旦发现异常就跟我说。 是。 队员回答道。林七忽然说道， 队长，这边也不是狼群的活动范围，而且五支小队同时进行测应搜捕，应该没什么危险吧。 说实话，虽然有了纳米机器人，但真要实战的时候，林七他们这样没参加过战斗的人还是有点虚的。周队长看了他一眼说道， 听指挥就不会有事。 然而就在此时，那名控制着银蛇纳米机器人的士兵惊呼一声， 不好。 周队长惊了一下， 怎么回事？ 把我的一条银蛇给抓走了。 周队长愣了一下， 没干别的事情，只是把你的银蛇抓走了？ 对啊，抓完就跑了。 所有人都陷入疑惑，这他妈什么情况？是狼干的吗？不是。那名队员的银蛇携带了额外的拍摄器械，并通过纳米机器人的神经元接驳技术将图像传回，所以那一闪而过的黑影虽然速度极快，图像极其模糊，但他能非常确定的是对方不是狼。周队长看向他疑惑道：“ 不是狼能是什么呢？” 更像是一个影子， 队员说道。然而就在此时，他再次惊呼：“ 不好，银蛇要脱离我的控制范围了！” 说着他便朝前追去，试图始终保持着自己对那条纳米银蛇的控制权。可他的速度跟对方相比实在是天差地别，还没跑两步呢，那条银蛇便从他的神经元连接中彻底消失。周队长面色阴沉下来，原本他也觉得在这里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但谁也没想到，这才刚进山不到三个小时，竟然就丢掉了一部分纳米机器人。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到底有什么目的。如果对方是人类，那对方抢纳米银蛇干什么？好像你抢了就能用似的。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 有人问道。周队长冷着面孔问道：“ 他朝哪个方向跑了？”“ 西南方。” 队员说道。 “追上去。” 周队长说道。 “不过是一个人而已。用电台给隔壁哨所打电话，我们发现新目标，也许比狼群更加重要。告知他们，我们将全力追捕这个目标，暂时脱离围剿狼群行动。” 其实这名姓周的队长是整个队内唯一的知情人，他很清楚这次来山里是干什么的。围剿狼群根本不用急在一时，不让纳米机器人遭受损失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此时的任小素刚从影子手里接过已经处于呆滞状态的纳米银蛇，原本他还在想，这次如果夺取纳米机器人的话，说不定得有一场恶战，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他还是更喜欢落单的纳米战士。然而有时候这运气就像是瞌睡的时候就有人递枕头似的，竟然还有人主动把纳米机器人送到他手上。仅仅两秒钟的时间，宫殿便完成了恢复出厂设置、清除联机程序等一系列操作。只见那条小小的纳米银蛇重新化为银色的液体，融汇到任小素自身的纳米机器人序列之中。这次的纳米机器人就跟白捡的一样。不过任小素有点惆怅，这银蛇的体积实在太小了，他也是控着影子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条，这要一条条找过去，还不得找到猴年马月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不对，任小素忽然间眼睛一亮。林七等人不断深入山林之间，不过他们并没有往山上走，而是正顺着山坳下到山谷底下。 队长，要不别追了吧？ 林七心虚道。 不过是丢了一条纳米银蛇而已，我担心走得太远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啊。 周队长瞥了他一眼说道。 贪生怕死当什么军人，狼群又不在我们这个方向，怕什么？继续。 只见一个黑影似乎一闪而过，对方原本像是在这里停留休息，结果没想到周队长他们竟然追到了这里。 别再让他脱离追捕范围， 周队长冷声道。刹那间，剩下的四条纳米银蛇奔着黑影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而其他人狂奔在山野之间，每个人血管中都奔腾着银色的喉光。难以计数的纳米机器人在他们体内奔腾不息，只需一个念头便可以瞬间在体内结成精密的辅助机械，帮助他们获得更加强悍的肢体力量。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纳米战士的力量与速度已经不算是凡人，这是用科技造就的超凡者。只见这些纳米战士狂奔于乱石之中如履平地，有人甚至纵身一跃之间能跨越十米距离，枪火如潮。他们一边追击一边朝着影子集中攻击，试图用强力的火线将影子直接轰成碎片。可是他们虽然身体素质强大，但并没有经过枪械训练的新兵们在高速运动中 竟然连最基本的瞄准都做不到。 不要开枪浪费火力了。 周队长冷声道。 先追上他再说。 只是在这追击的过程中，只有那个操控着纳米银蛇的士兵心中有些疑惑。这人影的速度可比刚才抓蛇后逃离的速度要慢啊。但他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也不敢随意对局势进行判断。眼见着他们与影子的距离还在不断拉近，银蛇已经逼近影子的身后了，却见影子回手一掏，也不知掏到了什么，然后便骤然提速跑没影了。这提速后的速度让周队长他们所有人都震惊了，这他妈还是人吗？可是你丫的图啥呀？既然这么能跑，你早点跑快些不好吗？然而下一刻，操纵着银蛇的纳米战士气喘吁吁地追了上。 不好了，不好了！ 他的纳米机器人用来组成纳米银蛇侦察用了，所以一旦队伍全力追击，他的速度就会落在最后。周队长皱眉道： 怎么了？ 这纳米战士心如死灰说道： 银蛇全被抓走了。 直到这一刻，大家才忽然意识到，对方那位超凡者玩这么一出，只是为了把银蛇全都慢慢拉到一块，好方便对方一网打尽而已。对方从一开始就是冲着纳米银蛇来的呀，咋的？嫌一开始一条一条抓着不够快，不过瘾是不？周队长站在一块石头上，心生退意。如今，狼群还没见着呢，便有一名纳米战士被人硬生生夺走了所有纳米机器人。纳米战士身上没有纳米机器人，这像话吗？以前他觉得，把纳米机器人外放作为侦察机器真是个好想法，这样一来，侦察效率一定会大大提高。经过这事儿一折腾，周队长觉得自己有必要回去跟作战参谋部说说，这方法行不通，有人专门抢纳米机器人玩。 撤退。 周队长冷声道， 不能再追击了。 他权衡利弊之后觉得，继续追下去搞不好会损失更加惨重，自己跟对方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所以及时止损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是就在此时，狼嚎声就在他们不远处的山坡上拔地而起，周队长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狼嚎声响起的时候，周队长林七他们每个人内心都是一沉。追击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把狼群当作威胁，在他们看来，狼群应该是在很远的地方，那边明明聚集了更多的兵力去围剿狼群，可现在他们却惊恐地发现，原来狼群的活动范围竟然是在他们这边。为什么会这样？之前狼群袭击的哨所距离这里很远啊，如果这里才是狼群的活动范围，那为什么任小素他们的哨所没事呢？周队长想了2秒冷声道， 恐怕是隔壁哨所那边的行动规模太大，将他们惊到了这里，我们低估了这些狼群对于危险的嗅觉。 可能是的。 林七害怕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迅速撤退。 周队长压低声音吼道， 不想死的就快走，从哨所的方向过，说不定狼群会被哨所那些人吸引过去，那是你们活命的唯一机会。 说话间，周队长自己已经重新启动了纳米机器人，整个人宛如一台机器般迅捷有力，而其他人见到这一幕便顾不上别的赶紧跟了上去。可是队内此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纳米机器人的，那名先前控制纳米银蛇的战士在他们身后大吼， 带我一起走啊！ 没有纳米机器人的他也就是个普通人而已，根本不可能逃脱狼群的追杀，所以必须有人帮助他才行。可是这群原本称兄道弟的战友听到他的吼声，竟然一个愿意回头看他一眼的人都没有。这就是没有经过正式军事化训练的恶果，在危险面前与流民也无任何区别。眼瞅着队友的背影越来越远，这名落单的纳米战士越来越绝望，他甚至已经能听到身后山林间狼群穿梭的声音。不知道为何，他有点后悔成为纳米战士。虽然没成为纳米战士会成为流民，但是说不定 能活得更久一些。然而就在此时，他回头间忽然愣住了，因为他看到的不仅仅是狼群，还有狼群中那个少年。只见那少年与狼群一起朝他走过来，少年与狼王并排而行，其他狼群则跟在他们的后面，仿佛这少年的地位很高似的。可这少年不正是他们在哨所里看不起的任小素吗？只听任小素说道， 不用怕他们跑掉，我计算过他们的速度，而且又用影子把他们引到了深山里，现在他们全力逃命，过十多分钟纳米机器人一没电，那就是几十个普通人。 正如任小素推测的那样，纳米机器人现在最致命的硬伤就在于能源，依靠生物能充电太慢了，完全跟不上消耗，所以纳米战士最适合的应该是闪电战，而不是常规战。当然任小素也不确定理事内部现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狼王和任小素来到那名战士面前，一人一狼全靠猜着交流，但那名纳米战士忽然感觉自己好像被遗忘了似的，你们这也太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吧。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而且面前这少年为何可以和狼群相安无事，这也太匪夷所思了。等等，隔壁哨所被袭击，会不会也和这少年有关系？忽然间，狼王看了这名纳米战士一眼，然后抬起爪子，找任小素要东西。任小素脸色变了一下， 他身上已经没有纳米机器人了，这个我可不跟你换啊，而且他身上的纳米机器人都是我自己想办法淘来的。 纳米战士一脸懵逼地听着任小素说话，他忽然意识到刚才那黑影也是任小素所为，所以这少年竟还是个超凡者。只是这时却见狼王甩了甩脑袋，意思是那我不管。任小素黑着脸掏出一瓶黑药递给他， 算了，不跟狼一般见识。 狼王见到黑药便开心了。任小素说道， 行了，我先往前追，你们把它处理了就赶上来。 说着任小素便准备离开这里，留下那名战士一脸惊恐。 你别走啊，我们都是同类，你怎么可以让狼吃我？ 任小素回头笑道， 与你们为伴还不如与狼共舞。 说完任小素便走进了山林里，那名纳米战士看着少年的背影，孤独却坚决。一瞬间这名纳米战士想通了好多事情，原来在哨所有人说他们哨所里的主食是肉，并没有在撒谎，原来狼群不攻击这边的哨所只是因为任小素在那儿，仅此而已。而且他注意到这个叫做任小素的少年分明很了解纳米机器人，之前他们在想那影子抢纳米机器人干嘛，抢了你也用不了，但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确定了。任小素朝前走着，他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惨叫，表情却没什么变化，五条银蛇让他的装甲已经包裹住了整个手腕，想要凑齐一套外服式装甲还有些任重道远。林七等人在山中全力奔逃，哪怕脸上身上被灌木丛给划破也顾不上管了，他们身上的纳米机器人还不足以支撑整个身体构造，所以皮肤还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跑着跑着，周队长速度稍微放缓了一些， 狼群好像没有追来。 是啊， 林七惊愕道， 难道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不可能， 周队长冷声反驳道， 肯定是有什么原因。 周队长心中冒出一个猜测，难道是狼群知道自己等人纳米机器人的续航能力有硬伤，所以打算等他们电量耗尽再动手吗？不过他马上否定了自己这个想法，毕竟狼群怎么可能知道这事，就算理事军队里知道这事的人也不多，除了纳米战士。这时林七他们已经丢掉了一些补给，他们还不算啥，没有丢掉枪械，只是先把单兵口粮给扔掉， 只是林七忽然发现一件事情，从始至终周队长没有打开过自己身上的背包，而其他人血管透射出来的荧光已经有些暗淡，周队长的血管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林七问道， 队长，你背包里是不是有什么充电的设备啊？ 周队长看了他一眼， 不该你问的事情不要问。 直到林七他们发现周队长身上的问题那一刻，他们才忽然意识到对方的背包里可能携带着可以为纳米机器人提供无线充能的设备。也正是因为这一台设备，所以大家的纳米机器人都已经能源渐渐枯竭，而周队长的却还没有事情。这个危险的时间，林七等人心想，如果这充能设备也给他们用一下，那么大家活命的几率肯定会更大。于是林七几人相视一眼，便打算开口索要周队长身上的背包。可是还没等他们开口，他们身后的树林忽然乱了，仿佛有什么巨兽在穿梭似的。 不好，狼群追上来了！ 周队长大喊， 快跑！ 这时候其他人哪还有机会说别的，只能继续逃命。可当他们发现身后有狼群追来的时候，狼群已经从两翼包围过来了。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只能加速加速再加速，生怕被狼群追上。有几个身上纳米机器人能量所剩无几的纳米战士顿时落在了后面，可他们的战友完全没有帮助他们的意思，而他们自己只是越跑越绝望。有些人甚至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枪械可以抵御狼群的袭击。任小素躲在一处山坡上看着这一幕叹息道，李氏财团果然是让他们来送死的呀。如果这是李氏士兵组成的纳米战士小队，那对方哪怕是撤退也会有些秩序，绝不会像现在一样单方面溃败。说到底，这也不过就是一些能够操控纳米机器人的普通人而已，有些人的心理素质说不定连普通人都不如。不过任小素更想知道的是，李氏真正的精锐纳米战士是什么样子。任小素注意到了周队长的不同之处，他赫然发现对方的纳米机器人能量好像并没有衰减啊，怎么回事？下一刻，两翼的狼群忽然向内夹击，硬生生地将正在逃亡的纳米战士队伍给拦成了两截。直到这个时候，被攻击的纳米战士终于想起自己身上还背着枪，于是立马想要开枪射击。可他们竟然愚蠢到连枪械的保险都忘记打开。有人从腰间抽出自己的佩刀，那是李氏专门配给他们的近身武器，方便发挥纳米战士的超强身体素质。对于这些纳米战士来说，当战斗进入白刃阶段，刀要比枪好用多了。任小素在不远处看他们手中的刀，却发现刀身是橙黄色的，而刀刃却是与纳米机器人相同的银色。当刀锋斩向狼群的时候，那银色的刀刃甚至有一种波动感，宛如一层涟漪在不断蔓延。任小素疑惑，难道刀刃也是纳米机器人组成？只见其中一人刀刃划过一头狼身时，那狼的侧腹部竟然宛如蜡烛遇到烧热的刀片似的瞬间开裂。狼群见着武器厉害，便立马不再硬顶着正面冲锋，而是从背后偷袭。周队长和林七等人头都没回继续逃命，可是如果他们不想办法也一样会死，就算是能量充足的周队长也不能例外，因为他跑得没有狼快。 技术炸弹在谁那里？快给我！ 周队长大吼道，生死之间连指挥声也显得有些声嘶力竭。有人面色一变， 后面可还有队友。 此时狼群之中还有人在开枪，说明被围困在里面的人还没死完。周队长冷声道， 要同情他们就回去救他们，不然就他们别在我这假仁假义，都是抛下同伴逃跑的人吗？ 大家全都不吭声了，不过还是有人忍不住， 你这是要炸死战友啊？ 踹你！ 周队长冷笑道， 你们还不配成为老子的战友，队里还有十枚极速式炸弹，都给老子拿出来。 说完便有人从行军背包里取出来好几个炸弹。任小素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顿时面色大变，这群人竟然还带了极速式炸弹。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狼群虽然能扛住子弹，但极数式炸弹可扛不住啊。这要是炸死几头狼，他的任务不就没了吗？想到这里，他控制着影子忽然冲进战场，任小素也在后面冲狼王压低了声音喊道： 别追了，别追了，有危险。 大部分狼群忽然停住了脚步，然而一头狼已经杀出了野性，眼瞅着咬死几名纳米战士之后又要冲出去。这头狼的健硕程度仅次于狼王，通常任小素都能看到他守护在狼王身边，跟左护法似的。结果就在这头狼冲出去的一刹那，影子便已经冲到他面前，将他扛起来就往回跑。那头狼急了，疯狂怒吼，结果影子根本不管他吼的啥，果断扛走。这时候狼王看影子的表情也变了，这啥玩意儿力气这么大？周队长等人将极数式炸弹统一拉开保险拉栓，想要朝身后的狼群扔去，结果他们愕然发现狼群不知何时都停住了脚步，不再追赶。还有一头狼朝他们扑来，却被一个黑色的影子扛着往反方向跑去，越跑越远。这一幕让林奇他们都看傻了，这是几个意思？怎么不追了？还有那个黑影为啥要拦着那头狼冲过来？不是他们没见过世面，实在是眼前的景象太匪夷所思了。有人看着正冒烟的极数式炸弹问道： 还扔吗？ 扔啊！ 说着周队长把自己手里的炸弹给扔了出去，不扔留着炸自己吗？可是这扔出去一头狼也炸不到了，这群狼成精了吗？山野间轰鸣声震荡开了，整个山野之间的鸟类都被惊吓得疯狂飞上天空，宛如一整片盘旋的乌云。狼王静静地凝视着面前的硝烟与爆炸中纷飞的树叶树枝，他早就领略过人类的热武器了，所以并没有太多惊慌。他看向任小素点了点头，似乎在表达感谢。如果刚才不是任小素及时拦住他们，恐怕狼群要出现重大伤亡了。任小素当然不能说自己是因为任务，其实就算没有任务，任小素也不会见死不救啊，毕竟是合作伙伴关系嘛。他看向狼群已经杀死的纳米战士，那些尸体里的银色纳米机器人正从皮肤下渗透出来。任小素数了数，狼群的一次合围便杀死了九名纳米战士，效率已经算是相当高了。只是可惜因为极数式炸弹的关系，还是让林七等人跑掉了不少。任小素看向狼王说道： 不要继续追了，这里距离哨所不远了，而且他们的极数式炸弹并没有用完，我看到他们拿出来了八个，但刚刚也只用了三个而已。 狼王点点头表示不追了。任小素从宫殿里拿出九瓶黑药递给狼王，他认真说道： 也别吃得太频繁了，走吧，这次往深山里去吧，这批人回去之后一定会有大批部队到来的，到时候就真的会有危险。 任小素交代道：只有狼群往深山里躲才能真的平安，除开任务不说，任小素自己内心也不希望狼群有事。纳米机器人虽然重要，但他相信机会还有很多，加上之前杀死的那名纳米战士，这次死亡的纳米战士合计十人。任小素把那些佩刀也全都塞进收纳空间里，他没急着去研究他们，而是得赶紧回到哨所的空地上讨论刚刚是怎么回事。任小素趁着混乱凑了过去，跟大家一起讨论起来，直到任小素回来的时候，林七等人都还没能回到哨所，越野车还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不过没过多久，这些原本看起来威风凛凛的纳米战士便从山路里冲了出来，一个个狼狈不堪。他们看到哨所的人在讨论着什么，而任小素则当先冲上去问道： 刚才山里发生了什么？各位有没有事？ 任小素的表情非常真诚，然而林七他们这时候哪还有心思跟一个流民说那么多呀。 让开！ 林七冷声说道，任小素便让开了。哨所里所有人便看着这些纳米战士上了越野车，一路往山下驶去。虽然他们面上没显露什么，但李清正这些明眼人还是从他们的表情里看出了一丝恐惧。 这群人进去的时候可不是这个人数啊。 学生王宇池说道， 进去的时候是48人，我专门查过的，现在 只剩下38人了。 李清正点点头说道， 看来他们在山里发生了战斗，是和狼群吗？哎，大家都记好啊，我们可不知道狼群在这里出没过的事情，听到没？都吃过狼群送来的肉，这事儿抖出去谁都没好果子吃。 明白了， 明白了。 哨所众人说道，这哨所里的所有人俨然成了一个小型的团体，共享着同一个秘密。其实早就有心理学家研究过，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捷径就是共同保守一个秘密。这时任小素忽然发现胡说从始至终没有出过屋子的门，仿佛对外界的所有事情都不太感兴趣似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胡说并不想捅破和哨所众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其实聪明人在这里待几天就能明白这哨所肯定有问题，不然那些狼群送来的猎物怎么解释？咋的，狼群还得给哨所交物业费呢？不现实。但胡说好像并不关心这些，只想在这里过个好年。林七等人离开后一连两天都没再有人来过哨所。如果真如胡说所说，李氏要研究实战数据，那么现在李氏的研究所恐怕正在加班加点地分析着周队长等人的数据吧。但任小素知道该来的迟早会来，他只希望那个时候狼群已经带着族群离开很远了。这两天胡说还是照常给任小素他们上课，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淡定与从容。而且任小素信守承诺要三天不问课堂问题，这让胡说感觉到了一丝年味儿。所谓年味儿具体指什么呢？大概就是身心舒畅，不用工作吧。晚上吃饭的时候，胡说跟任小素交代道， 三天不问问题，哎，可不是让你攒着三天的问题到了第四天一起问我啊。我告诉你，不要在这件事上面耍花样，懂了吗？行不通。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胡说竟然是提前就把他的路给堵死了，姜还是老的辣呀。这时旁边吃饭的陈无敌说道，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胡说看向陈无敌便和颜悦色起来， 啊，哦，你跟任小素不一样，你可以随便问啊。 陈无敌点点头说道， 一个圆锥 SC 的高和底面直径相等，且这个圆锥 SC 和圆柱 OM 的底面半径。 说到这里陈无敌看向任小素， 师父后半句我忘了。 任小素耐心提醒他道， 且这个圆锥 SC 和圆柱 OM 的底面半径及体积也都相等，则这个圆锥 SC 和圆柱 OM 的侧面积比值是多少？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胡说看着星空叹息道， 哎，你是真的牛逼。 任小素忽然说道， 您要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也行，我换个问题。 胡说见任小素这么认真便转头看他， 我先听听你要问什么。 您到底是什么身份？ 任小素问道。胡说愣了一下，他现在忽然觉得这个问题相比于任小素的其他问题简直太简单了，而且他以前也并没有避讳过什么，也不是不能说。胡说说道， 我胡说担任李氏第一集团军事特侦司司长，军衔中将，现今暂时代管108壁垒。 自从109壁垒出事后，李氏迅速接管了所有壁垒的统治权。原本留着体制外的壁垒管理者，是因为财团之间有约定俗成的规矩。那时候还处于财团的发展期，财团也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他们想尽办法渗透各个壁垒，并慢慢训练出了自己的军队。几十年之后，财团慢慢成了各个壁垒的实际掌控者，但即便如此也没人愿意开这个头去撕破那层窗户纸。而今李氏彻底接管了各个壁垒之后， 他们李氏也成为了十一座壁垒要塞名义上的真正掌控者，并且这十一座壁垒内部的银行已经完全拒绝其他财团的货币兑换了。一时间，其他财团的货币在这十一座壁垒里纷纷贬值。任小素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明白胡说为何保持一种中立态度，难道说这胡说现在身为108壁垒的管理者，想要借助其他力量来削弱李氏的力量，从而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然而胡说看着他笑道： 我大概知道你在猜测什么，但你现在看到的真相仍旧只是表象而已，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很期待看到你那个时候的表情啊。 在财团世界的认知中，超凡能力是独一无二的，这东西就像是每个超凡者独一无二的 DNA 一般，确认了能力也就确认了使用该能力的超凡者到底是谁。所以继庆氏通缉结束后，李氏又开始通缉许仙楚了。许仙楚的能力又不是什么秘密，而且罗兰在109壁垒的时候还专门让陆远帮忙通缉许仙楚来着。所以当周队长和林七等人回到108壁垒内部做笔录之后，李氏军队的主管便立马意识到山里这些事一定是许仙楚搞出来的。至于狼群为何发生了移动，很明显狼群提前察觉到了危险，转移了，而他们可能原本就是要袭击李清正他们所在的哨所呢，结果纳米战士们替着哨所挡灾了。这样一想好像一切都合理了，只不过在周队长周记的笔录中，李氏军队的一些作战序列主官忽然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许贤楚好像在收集他们李氏的纳米机器人。整个财团高层都很清楚一点，如果想要使用纳米机器人，那必须在财团内部进行加密匹配才行，所以许贤楚作为一个超凡者，他抢纳米机器人干嘛呀？这时候强大的智囊团开始分析，根据现有的情报发现，当初庆氏同时通缉许贤楚、杨小姐、洛心雨，这事儿比较复杂，而许贤楚跟杨小姐、洛心雨一起被通缉，那很有可能许贤楚就是杨氏或者暴徒的人啊。不过暴徒迄今为止暴露身份的成员身份都是女性，所以许贤楚暂时优先定义为杨氏外勤人员，这个信息就很重要了。要知道现在109壁垒破灭之后，接驳神经元的技术正式落在了杨氏的手中，李氏有情报可以证明如今杨氏也正在全面进行纳米机器人的测试与协调，现在许贤楚又忽然出现在他们李氏附近掠夺纳米机器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杨氏可能要率先对他们李氏发动战争了。作战指挥部宽阔的房间里站立着数十名李氏军官正在旁听，当这个结论出来的那一刻，大家所有人的面色都阴沉了下来。坐在圆桌旁的一位中年将军平静道： 我们还打算先下手为强，没想到杨氏比我们还迫切，诸位是李氏的荣耀，回去各自做好准备吧。 有人问道： 许仙楚和狼群怎么办？ 这许仙楚恐怕已经一计之后远遁了，他们想要的不过是样品而已，现在已经得手了，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另一个人说道： 我们如今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把109壁垒里面的实验体给清理掉，这样才能稳住后方。 嗯，新开赴过去的作战旅到哪儿了？ 一位头发花白的李氏将军问道。 昨天抵达了新建立的前进基地，今天还没有反馈回来。 一名作战参谋部的参谋说道。 现在确认一下， 将军平静说道。那名参谋立刻走了出去，然而十分钟之后他忽然跑着回来，推开了作战指挥室的大门。 失联了，整支第四作战旅失联了，离开前进基地后便联系不上了。 指挥室里鸦雀无声，4500人就这么消失了。远在哨所的任小素并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而远在178壁垒的许贤楚就更不知道了。 此时的哨所里一片欢喜，临近年关，原本吃了上顿都不知道下顿在哪的流民们忽然之间天天大鱼大肉的吃着，这大概是大家过得最好的一个春节了。之前林七等人离开之后，任小素还寻思着可能会有新的大部队进山围剿狼群，结果等了这么久也没见到所谓的大部队，倒是有一小队的人进山试图回收失落的纳米机器人，然而也如李氏所料的那样，纳米机器人大概都被许贤楚给收走了。其他来到山上的人就全都是胡说的人了，这些人也不是来汇报工作的，而是送来了红色的纸、毛笔和墨水。一开始大家说要贴春联的时候，胡说是拒绝的，他说自己从来没写过春联，但这春联总不能不贴吧，大过节的没春联像话吗？以前过年的时候大家也贴春联，一个集镇里大概也就那么一两个人会写毛笔字，或者说一个集镇能弄到毛笔的人也就那么一两个，一到过节的时候几乎整个集镇的人都拿着自己买到的红纸上门求一副春联，也不贵，大概就是一顿饭钱。这个时节哪怕再穷的人家也都不在乎这一点小钱了。而这哨所的所有人里看起来只有胡说像个文化人，不让胡说写还能让谁写啊？最终胡说架不住所有人劝说，便招呼自己的手下送来了写春联的东西。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